多穿点厚衣服。 哎，得穿厚衣服。其实天气还好， 还行， 空气觉得还行。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反正我戴了口罩了，后来给拿 给摘了是吧？ 对对，早上起来还可以吧？咱们持续关注，对吧？随时有最新的天气情况、路面上的情况，我们都会告诉您。啊，今天呢，高磊、王一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因为。第三时段我们要说到旅游了， 说去特别远一地儿， 但是特别好一地儿， 我们得特别的筹划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一说，您有没有那种梦想中的旅行目的地？ 哎，我怎么觉得你说这话的时候那个表情特别像在吃蛋糕啊、巧克力啊， 因为你只知道吃嘛。 走， 我们还有诗和远方。 哦，是吧？ 对，你只有眼不前的肉方， 要不然我长到89呢，你都瘦了 89公斤。 我没跟你说这个噩耗吗？ 这不是个噩耗，这对我来说是个喜讯。 就在前两天呀， 有眼， 我体检的时候，我一上秤 坏了， 我都没怎么穿衣服，89.2， 秤坏了吧？ 我都怀疑他们那秤是坏的。 哎呦，你上去过之后就是坏的。 但是令我同时很欣喜的一点，咱说个题外话，我的身高也长了点儿， 真的吗？ 由原来的177.6长到了179.2。 哦，谁关心这个？177.1，179.2，哦，还长得真不少。 知识，我告诉你。 对对对，但我们不聊高磊这个无聊的，不是高磊这种无聊，对不起，高磊这个无聊的消息啦啊。所以呢，我们来聊聊大家出去玩的事儿 啊， 聊我们高兴的事儿，谁管他呀？ 特别梦想的一个目的地是吧？那我先说说我的呗，啊，我特别想去一个地儿。欧洲的中心的位置，那当然这是我的理解啊，那就是法国的巴黎。 哦，你都没去过巴黎、啊、 没有、 哎、呦， 你说 我也没去过， 号称是旅游达人，我连巴黎我都没去过，巴黎边儿我都没进过。 对，甭管他了啊，我们谁关心他。那个来说说大家梦想中的旅行目的地、哎、 花都多美啊。 您找到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就是搜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看到这个有一公众号， 哎， 然后点击进去，右上角有一小加号，再点击它出了一个对话框，然后您输入北京文艺广播， 对对 对, 对， 您按搜索出了一个小黄人头像，就 是梦想中，就是您特想去、啊、可能一时半会儿还完成不了这梦想的， 哦， 对吧， 只要你 梦想嘛， 你替我班我就能去啊， 需要点不管那个，需要点大家这机缘巧合呀，天时地利人和，反正是梦想中的，特别理想，特想去的、 哦、 但还没去成呢。 最关键的、啊、我们就是想听听您的理由和原因是为什么、 啊、 是不是有故事、 啊、对 吧？ 对，有故事。赵老板都说了，不是秤坏了，是那秤就秤到89.2。 啊， 对，在网上没有，没数。 他那意思就是我还重呗，我还沉呗，对吧？我九字头我都打不住了，是这意思吧？ 哎呦， 是啊，赵老板， 他可能是89.2吨。 我天， 单位并不 能不说我了吗？ 你要说谁问你体重的事儿、啊？ 哎，你说坐飞机的时候这个体重有没有限额呀？ 坐小飞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平衡配重，那个飞行员会安排的。 哦，就是目测、 啊、对对，就是说你坐这边坐那边，不能都坐一边。 你看咱俩要一块坐、啊、就不能坐一边， 你也哪边都坐不了，你得躺中间，坐哪边都歪。说说吧，说说那个大家梦想中的旅行目的地，你说你想去巴黎， 是 啊， 特别美、 哦、 还有一个就是维也纳，这个城市整座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处处都是风景，而处处都跳跃着音符的感觉。 你不能因为奥地利使馆离得近就在这儿没完没了说维也纳。 那、啊、新加坡使馆离我们还近呢，啊、哦，倒是我倒去过了，倒是。 对呀、啊，哎，不过奥地利是很多人的这个选择了，目的地选择， 对， 还是很有想法的。 当然，我觉得我说这几个地儿吧，都是大陆货，就是怎么讲？ 哎，刚录好， 大家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 啊、 大家可能都想过、 啊。我觉得是这样，不管别人是不是常去，就说自己总有自己的那一个理由，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地儿当成你的梦想旅行目的地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接下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北京市核心区五大堵点十月份启动疏堵。 嗯，另外呢，崔永元真面自开设以来备受关注啊，中国传媒大学说了并不对外营业啊。 怎么回事呢？ 学校食堂啊。 啊、哦、为您揭晓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 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架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接下来应该是说新闻的时段哈，在这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话题，您梦想中的旅行目的地是吧？ 对对对， 是吧？可能特别想去，但还没去过的，要说梦想中，然后这么多的朋友互动，我们相信其中有一个，我们第三时段会给您介绍， 肯定能提到， 肯定能提到， 特别多的朋友。 对，这个这就是我虽然还没有看见啊，但我有这个信心， 是吧？ 对，你不信你说，这个跟魔术一样，一定能提到啊！ 哟，显得自己好像多有本事。 哎呀，来吧，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说一说您梦想中的旅行目的地，同时告诉我们 啊。 为嘛呀？ 对呀，最好是犄角旮旯那地儿，这大家想不着。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是。 其实我觉得不用去特别，就是别 琢磨着。 哎，对对，就是我去每个，所以听听理由。 哦。 就像你去巴黎，那你为什么那么向往？对不对？当然我们不想听了，就其实就是大家讲出理由就可以了。 其实我还真是没有什么理由。 说说新闻消息啊，北京市核心区有五大比较拥堵的地点，十月份呢开启了这个启动了疏堵的工作啊。 是的，那么我们 拿去了你 这条你不来啊？你还 啊？我来我来， 真是。 哎，日前呢，从东城区了解到，东城区本月将启动五大这个拥堵地点的疏堵工程，目前已经拟定了安定门东滨河路小街桥段。这个哎，这不是那个上班路线吗？安定河东安定门东滨河路雍和宫桥段、新中街、双玉中街、培新街这五项疏堵工程的项目方案。此外呢，今年东城还将完成40公里自行车道的综合治理。目前拟定了永内东街、龙潭路西段、龙潭东路，还有左安门东街、左安门西街、南滨河路等等40公里自行车道的整治项目方案。此外呢，为了规范共享单车，东城区将共享单车管理纳入网格化管理平台，并且完成了地铁口交通枢纽周边规划共享单自行车这种停车位的规划，利用共享自行车政府监管服务平台和 GPS 技术设置的电子围栏，对共享单车进行监管。总之，以后大家出行不仅方便，而且整齐利落也安全、 啊！对对对。 但我有一个建议， 哦、 就建议吧，就是说咱那个自行车。道啊，或者是自行车道，当然可以，比如涂上颜色。如果这个健步走的道的话，啊，就不要光涂上颜色， 再铺上一层什么？是吧？ 哎，对对对，你要是没铺呢，就别涂成跟那铺了的颜色一样，这样很容易让人误会，对大家会有一定的，比如膝盖啊、着装都会有伤害的。 对对， 他以为是那个塑胶的，他当然就不会穿很柔软的鞋了。 哎， 对吧？你就不用搞成跟他一个颜色，你要搞成另外一个颜色，人还知道哦，这儿没铺。 是，哎妈，我觉得咱们后身那通惠河北路做的就特别好，他那个自行车道就铺成了就是那种跟跑道的颜色和质地是一样的， 自行车。车道是为了明显是可以，质地是一样的， 对，而且 塑胶的自行车道 感觉是那种颗粒塑胶，我骑车在上面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能跳起来，我在奔跑， 是不是你自己肉多导致的结果？ 就一点一点的，反正是我觉得。 哎，行，多吃菜，高磊， 是的是的， 这样的人是有好处的、啊、 对对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京城的菜价回落了，所以我得多吃， 不是因为便宜，为了营养健康。 哦，据这个新发地市场最新的价格监测数据显示，部分蔬菜价格有所回落，根据监测，新发地市场黄瓜的批发价周环比下降 19.64%， 圆白菜的批发价周环比下降了 29.41%。 那么相关人士分析啊，现在蔬菜价格开始进入一个阶段性的下降区间了、 哦、 到上周末呢，本市只有西红柿、蕉类的价格仍然是偏高的，暂时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但是呢，随着后续产地蔬菜的大量上市，这两种蔬菜的价格呢也会出现松动，西红柿的价格在月底之前就可能会出现回落。据产地反馈的消息，今年冬天以及明年春天蔬菜的供应形势会好于去冬进春了。 去冬， 去冬，去年冬天、 啊、 今年春天不是下场雪吗、啊、不是好多就 是是是，反正就是便宜呗，未来会 啊都还都挺爱吃， 是 嗯，跑了原白菜， 西红柿 不爱吃原白菜 哎，你这辣炒多好啊，甚至凉拌我都能吃得下去，焯一下、哎、 对，那你吃呗， 你还说我不爱吃菜，真是， 你是不是不爱吃菜呢？ 我爱吃， 我都爱吃肉，我菜放我没有不爱吃。 棒！再来看看北京积分落户公示结束，取得资格者呢，今起可以办理落户手续了。北京市2018年积分落户公示名单公示期日前截止。为了统筹考虑城市人口调控目标和综合承载能力，经过市政府研究决定呢，今年本市积分落户规模为6000人。按照同分同落的原则呢，今年公示名单一共有6019人。啊，分一样就一块落。 对 啊，公示期满而无异议的取得落户资格者，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北京市常住户口。取得落户资格的申请人办理北京市常住户口的时限为2018年10月23号到2020年12月31号。相关材料清单、办理流程可以详见《北京市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试行办法）》。那么有关的规定会告诉您具体应该怎么做。 嗯， 档案审核呢，由调经后的档案接收部门相关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申请人取得落户资格后自行放弃的，落户资格是不递补的。 对， 那有点 给你了你又放弃，你说是不是？ 对，其实是占用了别人的机会了。 对， 当然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情况，比如家里啊或者什么。 哦，又调走了。 也难说，所以咱也不能简单的埋怨人家。 是是是。 嗯，啊，所有错都是高磊的。嗯， 跟我有嘛关系啊？啊，再这么说以后咱北京市发展要是发展不好都赖我是吗？咱关注一下啊。 就是 赖你。日前的北京市出台了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意见，对首都的质量提升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 嗯， 明确了近三年北京市的质量发展目标。实施意见明确指出，北京市的质量发展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供给质量显著改善，供给体系更有效率，质量强国首善之区建设取得明显的成效，质量对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进一步增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对对，现在大家都讲究品质，品质 是 有 品 有质量、 哦、 是吧、哦、就得有点质量啊。 对 啊， 对，那菜也得质量好一点，烂叶子都给我摘了就行。 哪有啊， 啊 哪儿有啊？ 没有没有，就是我自己买的。 你说明白了， 不小心 买。你别跟这儿说话夹枪带棒，是不是大帅卖给你的？ 大他都不吃菜吧，我估计都。 来，再来说说快递哈。前九月呢、啊、快递业务量达到了347.4亿件。 哎呦、 啊、这是从国家邮政局获得的消息啊。一到九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347.4亿件。那么同比增长 26.8%，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246.3亿元，同比增长 24%。 快递业务完成量已经超过2016年全年的业务量了。具体到细分业务，同城业务量的累计完成达到了 79.7 亿件，同比增长 24.8%。 因为现在有那种很同城很快送的、那个、 对对对对，当天 啊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了259.8亿件，同比增长 27.1%。 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同城快递业务量的比重下降了 0.4 个百分点。 嗯， 异地快递业务量的比重上升了 0.2 个百分点。 我告诉你啊，就这快递业务挺赚钱的。 这、不不不，首先它是真是师傅们是真辛苦。 是是是。 哎，其次呢是你要说赚什么钱， 我就知道反正某快递巨头就在某地、 啊、企业 对新建了一个将近200多亿的机场，专供自己使用。 哦，那希望这个、哦、咱们这个钱呢，就是如果确实啊有一旦比较大的盈利呢，您能投入到慈善事业，相信人家肯定也做了啊。 就 哎，希望在这方面也做一个， 给一线员工涨点工资。 哎，一线员工也辛苦、啊，同时呢，也别给他们这么大压力，非就是师傅太着急了，逆行 啊， 对吧？要抢灯啊、哎，这都是不对的，也对您的人身安全是巨大的威胁。 是的是的 啊啊。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那年我们错过的爱情，是我们如今再回不去的曾经。那时的你我都太年轻，不懂得珍惜感情，离开后才觉得刻骨铭心。是一段旅行，你是我这一辈子。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那年错过的爱情》，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曾经你错过的一次旅行。 哪有这个话题？梦想中的旅行目的地，什么乱七八糟？ 哦，不是错过的是吧？ 为什么单位还没有开除你？我现在不由衷的发出这样的 呼吁。 我没说啊， 不是， 来看， 我没呼吁啊，领导他呼吁的，跟我没嘛关系啊。 哎呦，乐死我了！ 哎呦，我天哪！来说一条吧。 这个李红也说摩洛哥， 摩洛哥， 摩洛哥吗？ 摩洛哥在 北非谍影， 不是在法国边境旁边， 卡萨布兰卡， 哦，那叫摩纳哥。 对，我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没看过吗？ 就是那个 英格丽褒曼 对演的那个。 对， 哎呀， 这您去摩洛哥，李红也我给您一提示啊，当地有也有那个里克咖啡馆，就跟电影里 是是是， 但是您轻易不只要去的话，一定要着正装，不然不让进。对，你包括他摩洛哥民族服装、传统当地的服装不让进。 哦， 但是就这个咖啡馆，既不是本来就有，也不是拍电影的时候盖的，因为拍电影的时候还在打仗。 打仗呢？对， 就是因为老有人去，后来当地人就 盖了一个， 盖就开了一个，反正 就景点呗，是吧？ 冷静，冷静对待。哎，默默说高磊实在太可爱了。 啊，谢谢谢谢啊，是吧哈、啊？这个酒加红色的心，就是啊，不是酒加红色的豆儿。 高磊实在太可爱了啊！ 对不起啊，豆儿啊，他说我最向往的是在瑞士的因特拉肯小镇 哦，知道 生活和养老。那是2013年帮哥哥接待了一家瑞士的朋友，给我看了他家乡的雪景，那真是美哟。 是是是，这雪是雪，但是全世界下的雪真的不一样 啊。 说这个日本北边那个雪， 粉雪。 粉色的， 对， 有，还有别的呢。 哦， 这个雪比汽车都高，垒起来。 哦，对，北海道那边确实是 墙似的， 一堵墙一样一样的。 对，怎么办呢？啊， 怎么办？别去了呗，反正我喜欢夏天。 谁给我钱去呢？那你说小荣蚊子这怎么办？他这个啊，我要去南极。 南极 更是 哦，那边都是冰。 哎呦，那更漂亮。 哎呦，真 是，他就说了，他说这肯定是一片。纯净的无污染的特别天然的环境，特别想去感受一下。 哦，那可以养企鹅、啊、 接近都发钱了， 接近都发钱呀， 而且企鹅厉害着呢。 有那企鹅我听说都有一人来高呢，帝企鹅。 哎，对，但是到南极到不了那个那么核心的区域。 哦， 到不了那么，是是是，据说是帝企鹅可能有1.8米吧。 嚯、哦，那不就跟你一样高吗？太吓人了。 我比他高一点儿，但是我觉得那么大一企鹅站面前，我肯定就第一反应就晕了。 对呀、 啊，这就是怪兽嘛，1.8米企鹅，一叫儿。 天呀！ 反正就说加拿大也有那种特别大的鹿，那鹿比车都高 啊。哇，那澳大利亚是不是还有比车大的袋鼠啊？咱俩别说了，越说越吓人。 韩肉肉说想去玻利维亚看那个天空之境。 哦， 啊，敬请去查卡盐湖就可以了。 是是 是， 近点可以从这儿去。但是这个盐湖，我因为我做那旅游节目，老有那个不完美的那部分，就是。晋桥不是去过吗？晋桥去了查卡盐湖。 嚯、啊！ 头几天旅游呢都是阴天，那阴天肯定在那盐湖照不出天空， 什么都看不见， 没太阳 啊。 后来终于晴天了，特高兴。然后发现一问题，为什么晴天呢？ 啊、 因为刮风，刮风造成什么结果呢？它这湖水啊就浪起浪了，浪打浪、 哎， 浪一起来，它还是镜面吗？ 就不是了呀， 就没有那效果了 啊。 所以， 很遗憾。 对，这个必须机缘巧合。 其实我觉得旅行当中啊，留点遗憾挺好的。 对， 下次您还能想着再去，对吧？ 哎，梦想中的旅行目的地就是想去、未必去成了的那个啊。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这个时候高磊要放出 广告了。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接下来再给您说两条消息啊，一个是关于刷牙这件事的，早起晚上啊、其实中午都应该刷牙，一天刷三次，一次三分钟，三个月一换牙刷。 是是是，哎呦，真标准。 哎，咱三制嘛。那这个牙膏是大家天天接触，这云南白药牙膏最近被就是网上讨论的很热， 点名了呀， 跟火上烤似的。 好， 为什么呢？云南白药牙膏在防止牙龈出血的问题上已经引起了消费者的关注，消费者无法判断是云南白药在起作用，还是这个 氨甲环酸在起作用。最近呢，云南白药集团工作人员回应媒体这个询问的时候就说呢，没有欺骗消费者的意思，否则它上面肯定不会标这个成分。 嗯， 啊，口腔医学专家指出呢，牙龈出血是牙周病，应该去看牙医，而不是用带止血效果的牙膏啊。血是止住了，但患者的牙周病那还在继续。 对呀， 它只能是缓解这个一时的 暂时性 表征， 对 吧？对，那停用了带止血的牙膏，患者就继续会牙龈出血。 嗯， 你要长期使用，有点耽误您口腔疾病的治 疗。那当然了 啊，只使用不治疗是不行的。 这个牙周的细菌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以后在清洗的时候就不方便了。好，那说过了牙膏，还有一个咱们得关注一下哈。网上又开始传两段灭火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热议。视频当中呢，有人分别用可口可乐和吸尘器扑灭了火焰，不少朋友就对这事儿感到非常惊讶呀，并且对可乐和吸尘器的灭火效果产生了争论。那么北京消防相关负责人表示，可乐和吸尘器并非不能灭火，但是局限性非常大。 对，就不是什么火都能灭。 对，这火焰要想燃烧必须要有氧气参与，可乐灭火的主要原理就是将氧气和可燃物相隔离。 哦， 因为可乐里面含有二氧化碳，释放出来以后呢，就可以把氧气挤走了，起到了灭火的作用，但不适合居民家里边作为常规的一个灭火手段啊，这很危险的。 对对对 对， 遇到这个火灾比较大的情况，您还是得及时报警啊，由专业的消防员来进行扑救。哎，其实我觉得他们以后搞这么一个视频， 什么什么， 就他网上老是流传的各种好像特神奇的这个视频片段，咱们验证一下。 哎 哎，对吧？啊， 你验证，我现身说法 啊。对，你现身，好，我来验证，你现身。 哎，你说 太感人了， 就这韩卫东就说的， 欢迎大家呢继续互动， 说出了我的心声。高磊好可怜，为什么一上节目总被王一踩过？王一是你领导吗？你怎么都不反抗呢？ 反抗啊， 他确实是我领导， 他确实，但是他确实也反抗， 他是我部门主任，你说我能反抗吗？主任， 副主任， 副，那也是主， 你这样说金正博该不高兴了。 咱来说一条别的吧。张建超说了，我还想去圣托里尼，因为未成行的蜜月旅行，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时间去，希望能和爱人一起去一次。 浪漫，蓝顶子白房子， 是， 但是那儿呢太胖的人好像不让骑驴了，小驴子受不了。 可是我不会去。 对，太胖人也绝不是你这分量。稍后是广告时间，欢迎大家继续互动。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哎呦，赶一路红灯， 每平米999的装修贵不贵？ 这全包圆真能全包圆了吗？ 反正堵着，打400-606-8866问问呗。哎，我同事赶上他们幸运早班车，9点前电话预约，还多送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什么的。 999一平米，装修事儿就全包圆，还免费升级北美白橡木的家具，还有什么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就这还送电器呢。 打电话问吧，早打早实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385-315。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2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全新名爵 HS Bose 志愿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黄金为民12载，送福万家汇京城。11月1日至18日，中国黄金店庆月，黄金饰品购满12克免1克，11118以旧换新零工费，珠宝5折起，多重惊喜尽在中国黄金旗舰店。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联合北京银联推出云闪付推广促销活动，凡云闪付新客户在广发银行各网点下载银联云闪付 APP， 并绑定广发借记卡消费，现场即刻有惊喜。

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230.47 美元之后呈震荡走势，最低下探至每盎司 1225.47 美元，最高上涨至每盎司 1234.08 美元，最终呢是收于每盎司 1233.97 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 1234.2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呢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8:06了各位。今天互动的话题呢是说你梦想中的旅行目的地，同时为什么把它当成一个梦想 啊？为什么？ 对啊，问大伙儿呢、您找到这，我可没欺负他啊，刚才是好几位支撑这个挺高磊的 啊，大家感受一下啊，这个联系方式发到哪儿、 发到哪儿啊？哦，北京文艺广播。你这么一说我脑子刚才一片空白，我都不知道接什么了。 你凭什么坐在这儿脑子里一片空白呢？ 我紧张。 我可什么都没说。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写一写，关键是理由，对吧？你看看大伙儿，这个如果我是陈奕迅说，我想去咱们国家西藏 哦， 这西藏不是那个热门的景点啊、就是那个人烟相对比较稀少的地方 哦。 我玩过一款游戏，这游戏里边很多章节的取景采景都是在这个西藏很多地方选的，太美了， 是吧？ 我想去 哦。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可能差点意思，咱们五六月份或者七八月份去，那时候最好了。 你管着吗？对，是高磊说的对， 是吧？ 我不应该这个态度。高磊说的对， 是吧？ 高磊这么对，你再念一条。 我是主任，你得听我的。为什么吓死我了？ 好，那你念念。 杨就说了， 高主任， 木易说，你们好。我想去旅游的地方是音乐之都维也纳，听一场新年音乐会。想去的原因就是来源于电影《西西公主》。 西西 啊，现在还没有实现呢，主要就是在家看孙子。 这个阻碍有点大。很好，他可以陪着您去未来。 看孙子比旅游更重要啊！ 嗯， 现在我们家孙子四个月了，太可爱了，我想一定会实现的。 会，那等他陪您去，还得再等一阵儿。 哟，您这照片可不像孙子都四个月了，您这。 那人不能用年轻照片，这可真是。 哦天哪 ！David 苏说，伊斯坦布尔，各种间谍特工大片的常用城市。 嚯、 怎么着？你要去那儿？ 那你要干嘛？干翻事业？ 哎呦，那已经挺乱的了，这两天忙的都是那个是吧？ 对对， 记者什么的那个，哎呦，真是 啊！ 那听着这哎，确实很心痛啊， 糟心糟心。 来， 小懒就说了，我和老公去日本自由行。在东京当时就想去迪士尼，结果呢因为某些原因推迟了出发时间， 哎呦， 只好去后几天的安排，就之前的迪士尼 没去成， 特别遗憾，当时委屈的我都哭了、 梦想的对很多，那可不嘛，因为期待都特别好，都临近了，最后因为是没劲，可以理解。 哎呦，那机票改签没少再花钱吧？你说是又浪费钱，之前那两晚那个 住宿，他都哭了，别埋怨了。 住宿，你说你是不是又耽误了？告诉日本又贵，一晚1000多，2000多又没了，你说这真是败家。后来 你舌头会长一个泡的。 哎，你怎么知道？我在侧面今天早上就真长一个， 该 疼， 该，让你这人都哭了还说人家。月月说想去的地方太多了啊，主要是能和自己爱的人一路上都是风景，特别想去土耳其，国内是想去拉萨 哦， 都不错， 都挺好，挺好。 都贴条，我听。 我激动的，行行行，大家伙呢可以利用我们的节目时间继续发送信息，说一说我们的话题是 对您梦想中的旅游目的地。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哎，接下来说说吃面的事儿啊，这不是一般的面，哎，馆儿啊，就是崔永元真面自开设以来备受关注，但是中国传媒大学啊，我的母校说了，不对外营业。 哟， 什么哟啊？那本来学校食堂天天对外开啊。 那么作为本校学生，到现在都没吃上的一碗真面，餐厅被外来人员占满了，希望各位不要再借饭卡了。我们上课时间都有点儿，还得跟着一起排队，求求外来人员别跟我们在正餐厅了， 维护好食堂秩序吧，请收好你自己的校园卡，别往外借了啊。 你还有 在这条公告的下方，有记者发现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内师生的数十条留言啊。公告是什么呢？就是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后勤管理处发文重申，这个档口是不对外营业的。 对 啊，这些留言实际上也是大家的心声了。人家安排多少个档口，多大的食堂面积，都是按照学生的比例呀，包括他上课时限，对吧？你中午，其实我们那会儿我记得上台中午就一小时的时间。 哦， 你下课是教室走到食堂，还得回去换书，可能就稍微都耽误了。 对，有的人还想中午再眯一下，是吧？包括你准备的食材都是根据学生的这个数量，你外来人那一多了以后，学生都吃不着了，对不对？别人吃走了，是吧？事实上呢，并不是所有校外人员都能通过借卡的方式吃上面，有的找不到校内学生的卡，也有的呢排到时想吃的面正好售完了，档口大约是在1:30的时候停止售面，也有不少校外人员因为工作原因呢错过了饭点，纷纷感慨说：“哟，千里而来，空腹而归。” 不必前去，大家不要有那种什么事都综上去的习惯，这个得改。这真的我觉得有点恶习了，就是什么地儿一听说红，我就得体验， 从众心理。 对，这个得改。这个崔永元说了啊，让学生们得好好吃饭，咱们换个地方聚。针对学校外来人士借校园卡吃面的情况呢，以及学校日前发布的公告，崔永元也发文回应称鞠躬谢大家，让学生们好好吃饭，好好学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其他朋友，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咱们换个地方聚，是吧？ 对， 所以他这个售出面应该还是不错的，所以也会是一直受欢迎的原因吧。 这质量挺好， 正经经营的地方当然是欢迎大家都去了。可是即便如此，我就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独立思考的，然后以及其实这是一个展现个性的体验。现在反而大家老说都是自己有个性的，但其实行为操作上很缺乏个性。 对 啊，一听说那儿的花是粉的，哇呀呀就去给人踩成秃的了啊。 包括就像咱们那个老朋友京郊王海春春哥，只要是在咱们节目里或者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里介绍一个那个地方不要门票，但是景儿又特别美，去的人又特别少，我告诉你这周末一定，我告诉你就成网红打卡点了。 当然也很欣慰了，因为说明咱们节目影响力 确实大， 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安排时间。当然还有从另一个角度说呢，大家很需要多一点这样的景点 选择， 哎，都希望人少，那咱们都错开了去，或者说都分别去不同的地儿， 哎， 这不就是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谁说这个休息的时候必须得到一地儿玩去呢？ 那当然了， 你自己把家收拾得特别好，或者找朋友来一起开个 小型的红酒会啊，品茶会 啊，这不都挺好的。 对，我准备好这个饭菜，是不是？对，王姨来家吃，贿赂贿赂我们主任嘛。 主任是盛博，啊、也不接受贿赂。我举报你，我公开举报。 我能放首歌吗？ 可以， 可以哈、啊 嗯。 我都紧张了，我都。 嗯， 来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出去玩的事儿，那咱也放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吧，《Movies》。It's your moves, baby, 'cause I can't dance in the way that you do. But I got that love that you ain't used to. Hey, and when the DJ spinning that song that we groove to, oh my, go and teach me how to dance. Walk in the club like a million bucks. If I hit the bar for a couple of shots, I got the beautiful women, I think I'm making them blush. Then I spill my drink, try to cover it up. The dad dance moves, being ready for 'em. The bad man moves, go steady on 'em. Hey.Senorita in a beautiful dress, do ya wanna dance? She's telling me look. I got confidence in myself, but that's just to be the gift for me. I'm trying to cover it up, so you never tell. I feel like dancing with you. I feel like dancing with you. I feel like dancing with you. I feel like dancing with you. I feel like dancing with you. It's your move, baby, 'cause I can't dance in the way that you do. And I got that love that you ain't used to. Hey.And when the DJ's spinning that song that we moves to, oh my, come and teach me how to dance. DJ play that track, checking my kung fu kicks like I'm under attack. I wear my arms like this from front to back, but you never seen a bad mother dance like that. Then you beckon me in with a kiss on the lips, jump into the middle, come and wiggle your hips. My love, take my hand, I'll give you a spin. Step one, step twice, let the party begin. I got confidence in myself, but that's just the key that gives me.来来来，赶紧感受一下大家的梦想旅游目的地吧。 嗯， 随遇而安就说俩字成都，好像什么都不用解释了、 哦、 那是特别的悠闲美好舒适，还有吃，是有吃，我的天，哪儿你说你能说不上吃。嗯， 哎，最近成都那个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串串，哎呦特别有名，在我们家旁边开了一家店，我都不敢相信，我准备下次去试试。 是是是是、 嗯、是是，这个坏猫就说了、 嗯、 我的梦想旅游地全境西班牙，全境意大利，排名并列第一，就这俩就都想去呗、 哦、 理由就是没理由，就是喜欢看美景、 就是、哦。图图说想去土耳其，觉得很神秘很美，喜欢蓝色。我还看到这个苏丹也说最想去南北极，带父母一起去。 嗯， 我还有在这个圈里游游泳。 圈里游泳那能游吗呢？ 反正能下水，这非常冷， 冬泳的级别了吧。 南极我可知道，那可不止冬泳，反正下水一会儿，就后来还上来还给个勇士的证明呢。 哇， 那非常需要勇气。杨洋下去过， 真的、啊？ 在南极圈里，对。 我天啊！ 船上通、嗯、下 去，没冻成冰棍啊？ 嗯，还赶紧就上来了、嗯。但这当然不能游好长时间了。 是，来天黑黑说了。我想去肯尼亚看动物大迁徙，我想去撒哈拉看残破的古城，我想去西藏找帕巴拉神庙。我骨子里流着探险家的血，之所以不能实现，理由很简单， 嗯， 老婆不让去。老婆说了，可以去普吉，可以去马尔代夫，可以去斯里兰卡，可以去夏威夷，至于我想去的地方，让我放弃。 但你可以各自分别去嘛。 这老婆也太狠了吧。 哎，不是不是，他还是担心他的安全。 是他得了吧，他老婆就爱去买海岛，你没看见吗？这一水的海岛 安全呀。 海岛就没什么可看头，不就是躺着呗。 哎，有好吃的吧？ 是是，有 BBQ 嘛。 杰杰说我想去匈牙利和奥地利、 嗯、 也喜欢西西公主，为什么就喜欢他们的衣服，特别想穿上试试、 哦、你穿试你就知道， 就那大蓬蓬裙带着裙撑底下， 他那裙撑都是鲸鱼骨做的，沉着呢、 哎、 你以为人家那么瘦是为什么？天天运动负重走， 不是他肺都不好了后来。 哦对，还真是勒的嘛。 不知道啊，但也可能是抑郁。七月说最想去能看到极光的地方，比如芬兰呐、啊 哦、 冰岛啊，还有比较那种自然景观很喜欢。婚前就想去，后来怀孕生娃一直没机会，以后我带娃一起去，我就得去。什么时候去啊？ 千万别带娃去，自己去多好，带娃去太麻烦了。我告诉您，我之前哎呦去了趟澳大利亚，带着娃去的，我的天，我脑袋差点没，就是就崩溃了呀，真的。 大家可以慢慢的感受高磊这个人啊，爱吃。自立什么的 嫌麻烦，对对对 对，就自个儿， 对对对，必须的，好吃好喝必须自己吃，坚持。 放广告行吗？我受不了你了。 好好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说一说自己的梦想之地。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的资讯。首先呢，需要提示大家的是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将如约而至。到时候呢，像郭伟、佳佳等18位著名主持人将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形式，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采取开放式报名，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欲了解更多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详情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北京电台 RBC 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俩字儿就可以参与报名了。这俩字儿是 广告。 哎，对对，得在北京电台 RBC 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广告。 当然，我们也希望您也投点啊。 啊，对。他这个既了解了之后，人家肯定就有这动力了。 对， 不是 RBC 啊，又要被这个上海的朋友叫 RBC， 对对对、 啊、对。 好，我们接下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啊。2018北京国际舞蹈院校芭蕾舞邀请赛暨舞蹈展演日前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剧场拉开了帷幕。一场是充满了中国风的开幕式，惊艳了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舞者、芭蕾大师和舞蹈教育专家，在芭蕾舞大赛上颇有些抢戏。那么这次邀请赛也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47名年轻的舞者报名参加。 受到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邀请，英国当代作曲家乔治·本杰明与剧作家马丁·克里普合作的歌剧《切肤之痛》近日亮相北京保利剧院。演出一大亮点呢是玻璃琴和古大提琴两种西洋古乐器在这种大编制乐队当中的罕见使用。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电影。电影《你好，之华》日前发布了一组角色海报，影片全阵容首度曝光。电影是由岩井俊二原著、编剧并且导演，影片呢将于11月9号全国公映。《你好，之华》讲述了由书信往来引发的一段纠葛往事，周迅出演了女主角之华。预告当中一封神秘来信也勾起了之华对于往昔的回忆，三代人的故事就此拉开了序幕。 我们再来关注呢，自从东城区东四胡同博物馆开馆，北京的老胡同就又多了一处打卡地了。我们从东城区获悉呢，东四胡同博物馆开始招募志愿讲解员，18到70岁之间，热爱北京历史文化、对东四地区了解的市民或者街坊邻居、有古建文物知识的人士或者是大学生，都在招募范围之内。 好，我们再来关注颐和园玉宝球林清宫旧藏玉器特展，今日在德和园景区开幕了，将持续50天。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现场共展出了93件清宫的玉器，涵盖了礼制、祭祀、陈设、收藏等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这次展览将持续到12月8号。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Welcome to a world no heroes and villains. Welcome to a war we've only begun. So pick up your weapon and face it. There's blood on the ground, go and take it. You get one shot. 来来来，看见大家的梦想目的地吧。 嗯 啊，比如说您说了，哎呦，还有几天我马上就要去梦中的目的地。以色列了 哦， 这个地儿现在就是推不推荐去哈？ 您要看好， 是是是， 比如说他那因为比较复杂、啊、这个情况， 对、 啊、 但是确实 安全， 耶路撒冷老城是三教合一的圣地， 对对、啊、非常非常的有它的魅力、啊、 嗯嗯嗯。 阿范说我特别想去北欧北极圈，我晚上就躺在这地上我看极光，这是我一辈子的梦啊，藏在我心底的浪漫。因为工作原因呢不能请假超过五天啊、 啊，这么点啊， 一直没有去过，但是有生之年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心一次，圆了自己的这个少女心的梦。但是不能超过五天，你加上前后的周末， 你辞了呗。 不是，加上前后的周末就不止了， 一共就是九天嘛。 对，其实还是够。 那天我和张帆还算呢，就到一定年纪之后，不是有十五天年假吗？分三天休，前届后届一共能休二十七天。 你这个不符合我们大家都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方向。 哦哦哦， 对， 对， 这个怎么这么鸡贼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累坏的原因。 来看看这位朋友哈，这个月就说了，我想去秘鲁去看著名的马丘比丘遗址和俯瞰这个纳斯卡线条地画，国内游带父母一起去自驾游延安和壮观的黄河壶口瀑布啊， 嘿。哎，程学亮说一直忙，结婚好久了，特别想带爱人出去旅游、嗯、不要多奢侈和遥远，只要一起就好。你看人家这很简单， 对对对 啊，堂堂想去的是毛里求斯，这地方是因为看个电影才知道的 啊、 哦、 嗯，因为什么 到那儿有酋长吧，我去找、哦、本来我蜜月的时候就想去，结果听说飞机转机感觉累、嗯、飞机转机才不太累， 对，你下来还能走动， 坐着飞机可能 腿就肿 了，还比较辛苦呢 啊、 嗯、对对对。 疯狂的桃子说了，今年一月份去了加拿大的三个国家公园，在加拿大待了十五天，哎呀，加士伯国家公园、班夫国家公园和优鹤国家公园， 加士伯 那个风景美的呀，基本上就是这个笔记本自带的壁纸，不用我的，真是圆了我的一个梦，这就是已经圆梦 了。到了加士伯是不是随便喝呀？要钱不？ 不要钱，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嗯，你看看人家 Lucy 都批评我了，王一你这个情商，你怎么当主持人？大家都不喜欢你，你该去哪儿哪儿，别给大家添堵了。 谁说的？就是他这种特别， 我就坚持这三天就走 啊！这种针锋相对的性格，你知道吗？才能节目出效果。 谁跟你针锋相对？不过，哎，金子说，倒是说想去阿拉斯加和南极，所以我们一会儿就是要跟大家说一说 南极。 我们说一定会提到，好几位都想去。 对， 进广告了。对，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三十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想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玉长城。 哎呦，赶一路红灯， 每平米999的装修贵不贵？ 这全包圆真能全包圆了吗？ 反正堵着，打4006068866问问呗。哎，我同事赶上他们幸运早班车，9点前电话预约，还多送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什么的。 999一平米，装修事儿就全包圆，还免费升级北美白橡木的家具，还有什么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就这还送电器呢。 打电话问吧，早打早实惠。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机器不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8365315。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两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现在8:38了啊！之前一直在跟大家互动的节目话题是。 梦想的旅游目的地， 对，梦想当中的旅游目的地， 对， 所以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自己要去的世界各个地方哈，毛里求斯、伊斯坦布尔，当然说南北极的朋友也非常多， 有， 哎，所以我们第三时段就特别为大家安排了，确确实实的说说去南极走一趟的行程， 是，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了一心一老两位朋友，那老朋友呢，就是我们的中信旅游的中心店长何鹏，鹏鹏你好， 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你与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还有一位新朋友，这就是极地旅行极地部产品经理及资深极地领队高远，您好， 欢迎高远， 大家好，我是高远， 哎，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儿给我们介绍的是去南极的行程，那之前是不是得做充分的准备啊？高老师， 其实还好吧 啊。 那个何老师先插一句， 行， 对， 没问题啊。 其实还好吧，因为其实这个我们今天真的是有准备而来，因为一年啊，地球上只有10000个人能够踏上南极这块特别纯净的净土，因为它的气候、它的运力。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就是把我们极地部的这个产品经理兼资深领队带过来，他在这些年过程中已经5至6次的征战了南极这片大陆， 很有经验。 所以我们把他带来，就是对所有观众朋友们最好的一个准备。 好，太棒了， 然后再隆重请出这个我们的 高领队 啊，对对对 对。南极这一块呢，其实、要说做准备呢，其实无非就是心理上和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准备。那么主要呢，其实是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很复杂。那么我们平常有一些基本的运动，然后一天能走个1-2公里，身体上就 OK 了。那么心理上呢，我们去到这个地方，无非就是去净化一下身心嘛。所以其实、 那就是说心理上准备主要是享受的准备了、 对 对 对 对对，净化自己的准备 对，其实要说的去南极啊、总感觉好像特别的复杂的一件事情哈，得千回百转才能到达南极大陆，哎，怎么过去啊？咱们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行程啊？ 是这样的，我们是预计明年春节呢跟大家一起到这个南极去的，尤其是在春节呢要过大年， 得是2月份了， 对，2月初，2019年 的2月份，哎， 然后呢，我们去呢，因为这个南极这个地方是离我们距离最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地球是圆的，大家都知道，所以从北京起飞往东往西都可以飞，我们选择美国航空的话 A 就是往美国飞，然后再往南美飞，或者呢选择 EK 航空的往中东飞，飞过非洲再到南美再到南极， 总之好像有点复杂， 大概飞行的时间大概30-40个小时是要有的， 就是这一趟这个征程开启的时间是这样，但其实真正这个往南极去是要通过坐船来去， 对，最后到了这个南极，我们要先到这个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呢在那里玩一天调整一下，因为已经飞了好几十个小时， 对对对， 接下来呢飞到这个乌斯怀亚港上船， 哦，这个乌斯怀亚应该是世界最南 端的城市，最南端 的 这个对和港口， 港口、 对， 它会有一个最南端的灯塔， 哇， 对， 春光乍泄那个电影就在那，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主要是在那个灯塔那还有邮局等等，但这都不是，还不是我们主要的这个 对对对 这个内容。我们去坐船，这个船的情况是什么？是不是包船？我听说是， 对，我们是包了这个庞洛的日历号邮轮，它基本上是、在极地来讲运营规格最高的一条船了、那么我们坐船大概两天左右的时间通过西风带就能到达南极半岛。 哦、包船的概念， 对对对、 大概我们在船上需要待多长时间才能到达南极啊？ 就是两天左右。 哦，两天左右。 对、我们这个船大概客人能有个190到200人之间。 工作人员呢？ 工作人员有100多人，就不算工作人员， 基本上是一对一了。快， 对，加上领队组，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探险队，它差不多比例是1:1左右，啊， 就一对一呀、 啊，几乎是一对一的、 所以是很贴心的。但 是 包船的概念就完全是会符合自己的习惯和喜好。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尤其是有一个噱头，就是我们春节是过大年嘛，在南极过，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准备一些窗花啊，准备一些对联啊。到时候去装扮一下那个法国的船，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在南极用中国的民俗装扮法国的船。 对对对、 啊、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在船上也会有这个所谓的船上的春晚。然后也会有这个包饺子等等一系列的春节的活动。 你看看 你去 什么馅儿的呀？ 什么馅儿大家自己调。 不是，我刚想说你去 啊，为什么 擅长这个，也节目也能演的， 对， 饺子也能包， 擀皮儿嘛，这是我负责嘛。 哎，擀皮儿最基础的那个工作。但还吃呢， 对吧？ 是 这个是最好的。 嗯， 所以完全是有这个自己风格的，这 有年味儿。 哎，对，有年味儿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 但说起来去南极，实际上南极这个范围很大了，这个概念、 是的， 对。当然极点是一点的，整个范围很大。大概咱们去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位置？ 咱们去的其实是在南极半岛，也就是在整个南极大陆的，应该是在西北边，就是临近这个南美洲大陆的这边。 靠近。 就是因为整个南极其实它对着的像澳洲大陆啊，像这个南美大陆、非洲大陆都有。我们是选择在、因为是乌斯怀亚商船嘛、所以就是南美洲比较近的那个南极的那个地区、 哎，那这个地方停岸了之后，我们会在这个南极上停留几天？大概我们的活动行程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我们大概会停留整个南极的话6天左右的时间。那么我们其实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登陆点，我们大概有150个登陆点可以去选择。 哇、150个， 因为这个南极的气候大概1-2个小时就会变化一次、 哦、 我们是根据最新的一个气候变化去选择登陆点，因为不想大家在比如大风暴中去等一个点，那没有意义、浪费太多时间，所以就是不是特别具体的， 到那时间就显得非常的珍贵了哈。 对，然后我们登陆，我们的活动就是登陆和巡航两种活动。登陆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踩在南极大陆上，然后巡航呢是我们坐着冲锋舟去看一些冰川。这些都是其实最主要为了，一个是为了看冰川，一个是为了看极地的动物，像企鹅呀、海豹啊这些动物， 我们都能看得到。 都能看得到。 你会帮我们选择点吧？ 对，这得由专家来选择地点登陆点。 对，这个登陆点是我们在上船前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大概的，就是我们有那么多登陆点之后，我们在开船的时候，因为已经可以预测到大概2天以后的气温气候了，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登陆计划。从这个过了这个德雷克海峡之后，我们像什么桥门点呀、像一些科考站，我们都会有涉猎。 哦，像中国的科考站都会去得到吗？ 我们有 长城站， 对，我们是有计划去这个长城站，也现在在申报，因为今年我们海洋局的这个要求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要申报。我们正在等待批准、但是我们是有计划去前往的。 这也还得要看天气的情况。 对对对， 他那儿就不是说这个不是可以操控的， 不可以控的这个。 但是我们都会有这个其他的预案。如果说一旦就像你说， 立刻换一个， 对，立刻换一个， 对 对, 对、 不会让大家这个没有白跑一趟这个概念啊。对对对，如果现在大家对这个行程已经很感兴趣了、啊，或者有什么疑问的话，何鹏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呢？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两部直播间的电话进行了解，然后也可以拨打众信旅游的电话进行了解。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电话 啊， 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我们今天呢为您介绍的是2019年2月1号出发全程17天的南极 过大年之旅，是吧哈？那咱们的中信的咨询热线是多少啊？ 大家可以拨打中信旅游的咨询电话是6879-0466，6879-0466。 对，三部电话哈、嗯。如果大家一直打不通呢，也特别着急的话，也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现场提问啊。您好奇的或者说想问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问出来啊。嗯，到现场呢，我们的嘉宾就会给您做出解答。 是 啊， 我就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哎呦，一提到南极或者说北极，给我们的印象，第一印象就是，哎呦，那多冷啊， 冰天雪地， 对，得穿多少层衣服呀，都零下十几度、几十度啊，啊，冷到一个什么样概念？您都去了五六回了，不会连秋裤都不穿吗？ 是这样的啊， 何必呢？ 这个南极呢是这样，正好因为我们是春节去，那么春节呢是在南极呢是反季节的。跟我们的北半球，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是南极的夏天 、 哦、所以呢是盛夏的时候，也就是动物活跃度最高的时候。为什么挑这个时候？另外呢就是温度的话大概就是零度上下的这么一个浮动，所以基本在北方地区或者东北地区差不多可能都比它会冷一些了。 哦，就咱们东北就是真冬天的时候比那儿都冷、 要冷很多的、 因为那是夏天嘛，因为它在南， 对，它是夏天嘛。 哦，这也是为什么选择这时候去也是最好，真要是冬天去可能 受不了， 真是受不了、 真受不了、其实那这个季节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动物，因为之前我看过动物世界。 好有童年。 对对对对， 就是说的 有道理有道理。动物世界就是对对解决这方面的， 就是介绍了南极的夏天。哎呦，有很多的雪都融化了， 对对对， 一些植物都露出了它们的面貌，然后小动物都出来了。 对，因为我们到了这个时间段，基本已经是它夏季的后半段了，所以那个就是像企鹅这种，它这个孵出来之后，然后已经养出来，它已经有能看到小企鹅了。 哎呀、 对对对，它整个其实每到一个栖息地。这个几千有时候上万的企鹅看就是也是挺壮观的。 嗯，刚才高磊说能不能碰到地企鹅，是不是、 地企鹅 到不了那么 对 深的地 方，太深度。 对，因为地企鹅属于在它这个南极的这个比较内陆的地方， 腹地的地方， 对，我们一般就是像南极点的产品才会 有。对、大家可以选择一下中信旅游区级旅行的南极点的这个线路、叫飞越南极之南， 更深度的 更深度的、这个行程大概得11月份出发，从开普敦那边坐这个飞机过去，然后到南极这边再转机。嗯，价格也会比较贵，去南极点的行程可能得到60万左右了。 哦，因为确实更难得了。 对，因为他去的方式不一样，因为这个是我们要住的是营地了。 嗯， 那个我们这个是坐船。嗯、 对对，就跟看极光一样，咱们可能得等，并不是我们直接去就能看得到的意思，是吧？ 对，他还怕企鹅袭击他， 多大个儿？说1米8呢？ 地企鹅是挺大的， 对，1米2，1米2左右。 哎呦，那也够吓人的。 对，不是，但实际上在南极之后不允许靠近。 不允许，不允许。这个我们有一个5米原则，就是我们不管是看它，或者是当然禁止投食是肯定的，不能喂。 对对。 然后呢，另外就是如果看的话，就是5米原则。 它、可以过来，你绝不能过去。 对对对对对。我们都是木头人儿。 但是刚才说到坐船哈、一会儿再问问船上的事。 行行行，好好好、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关于2019年2月1号由咱们众信推出的南极过大年之旅，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小规模纳税人如何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从这一期节目开始，我们将会利用几期节目为您介绍一下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的相关规定。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纳税人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一般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但是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2018年4月20号，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等若干增值税问题的公告，明确了符合一定条件的一般纳税人可以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转为小规模纳税人应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和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已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二是转登记日前连续12个月按月申报纳税人，或连续4个季度按季申报纳税人，累计应税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 如果纳税人在转登记日前的经营期尚不满12个月或4个季度，则按照月或季度平均销售额估算12个月或4个季度的累计销售额。 需要明确的是，纳税人是否由一般纳税人转为小规模纳税人由其自主选择，符合上述规定的纳税人在2018年5月1号之后仍可以继续作为一般纳税人。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护理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8:5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嗯，这段时段呢，我们说的是去南极旅行的情况啊。 嗯， 对，说到去南极呢，然后到了这个乌斯海怀亚要前往的话，一定要坐船，但我们是包船了。 嗯， 应该说很舒服，大家的习惯呢，节奏都差不多。要问到是包船这个吃住怎么样？ 包船是这样，因为我们选的这个旁落的日丽号呢，它是一艘这个比较豪华的，或者说有点奢华的这种旅极地探险的这么一个船，它不像原来的那种极地科考船改的船。那它呢，用餐呢，基本都是法式的西餐，然后呢，这个主厨其实都是原来米其林餐厅的主厨。然后 很有品质。 对，住宿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舱内的这个水平已经达到5星级酒店的水平了，所以大家可以，而且是所有的这个船舱都是海景的，就是无遮挡的。 对年龄有什么限制没有？ 对年龄的限制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小孩的话，8-12岁我们要根据他的体重身高来判断，这个要随时临时来判断，因为太轻的孩子，身高不够高的孩子会有危险，所以我们不能。 你看，这时候我 对对对 体现出我的优势了，我89公斤，我绝对没问题，是吧？ 是的， 对你也不是孩子。 对，然后呢，如果是年龄上限的话，目前我们接待最高龄的客人是87周岁。所以他只要身体没有问题，都可以参加。 但是得有家人陪伴吧，不能说自己去吧。 是这样，因为一般87岁的老人出来 都有家人陪伴、啊， 一般都会有。 对对对， 如果很特殊的情况。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再讨论。 对， 记得我们的这个电话哈，拨打两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对，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呢，再来跟您赘述一下，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哎，还有店内的电话，何鹏， 68790466，68790466。 抓紧时间说一下优惠和价格。 产品呢，今天为大家其实在南极的产品上我们配套了好多种产品和好多个仓位，因为它的价格不同，这个仓位不一样，所以这 具体了解， 对对对，具体了解大家可以拨打电话，然后我们会给今天拨打电话的所有的听友们会给到2000-5000根据船舱船次不同的优惠。 哇，厉害，大手笔，何鹏来就是有优惠。 提高磊， 提还是提何鹏吧。 行啊， 是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明年2月1号出发由众信推出的南极过大年的这么一个行程，希望大家可以关注。 没错， 65158199以及65158299， 对，大家可以提这个高磊或者何鹏，然后有优惠啊。 好， 谢谢两位， 我是高磊， 我是王一。